对，这样的一首歌呢再熟悉不过了，是不是呢？是来自 JJ 林俊杰带给我们的曹操。这首歌呢每次听的时候呢都会给人一种非常洒脱这种感觉哈。它没有一般歌曲的那种娇柔造作和无病呻吟，动不动就爱恨情仇生死离别的，而这首歌虽然猛烈，唱的更多的是我们平凡人的生活。没错，生活不是演绎，平淡才是它本来的面容哦。 OK，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春辉。所以说人呢都是有感情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呢终会产生情谊与关系，所以呢每一次的聚首或者是离别呢都要想清楚自己内心的真正的重量。那你到底想要怎么样的生活？那你想给予对方怎么样的生活？而不是轻易的陷进任何一种你并没有准备好的情谊之中。所以呢你想好了吗？来讲真的，有请曾熙。来自曾熙带给我们一首歌，叫的是讲真的你还喜欢吗？我们说这个世界上呢没有谁会对不起谁啊，那只有谁会更不懂得珍惜。那男人的魅力不在乎有多少钱，长得有多帅，而是遇到事情有多么大的担当。而女人的魅力呢不在乎于她有多么的漂亮，而是应该有温柔善良的性格和一颗宽容的心。 那张伟嘉的这首《两个人的回忆一个人过》教会我们的就是要懂得珍惜，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珍惜每一个与你相遇的人吧。来听听看，来自张伟嘉《两个人的记忆一起过》。 还要走多久？还有多少个沙丘？这黑夜快要把我吞没，我的泪化成河，忧郁像落叶漂泊，寂寞的歌谁来附和？星空似荒漠，傻傻等你说爱我，一个女人其实要的并不多，不知什么时候我们没有了问候，寂寞的人，寂寞的歌。荒漠，傻傻等你说爱我，一个女人其实要的并不多，不知什么时候我们没有了问候，寂寞的人，寂寞的歌。像火，你不懂一个女人对爱的执着，你知不知道我对你就像为爱着了魔，两个人的回忆一个人过，两个人的回忆。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我们说一个人生活与两个人生活呢，都会有各自的甜蜜与痛苦，但是呢，这都是你可以选择以及感受的，那就是千万不要有两个人在一起就一定会幸福的这种优越感啊。那也不要觉得单身呢就一定是毫无幸福感，那单身也还是不错的哦，可以节省谈恋爱的时间，去工作，去旅行啊。人在各种的状态下呢，都有其必须要承担的痛苦与快乐，分散在时间的每一个瞬间，你明白这个道理了吗？所以呢，没有任何的一种关系是完美的， 必须要懂得这一点哦。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首歌曲呢，全程大合唱一下吧，来自刘德华的《世界第一等》，听听看吧。不管过了多长时间再去听呢，它还是会打动我们的人心啊！因为人的感情呢是共通的，我们总能够从一首歌里边听到自己的故事，觉得人的一生呢多么的不容易啊，是吧？我们应该为这些鲜活的生命而感到温暖，为凡间弥漫的烟火感到幸福。也许有一天呢，我们都会离开，都将会后会无期。那所以每一天我们在不同的地方见到不同的人，那听了他们的故事，都会心生感慨，原来生活也可以这样过。 有梦，有梦就别怕痛，有雷声在轰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心情是狂飙，紧握一身的秘密。

子总慢得不像话，叶落满池塘半新家，儿时存在电皮沙发，五点半大风车动画，晚饭后那凉星月下，萤火虫微风弯月牙，大人聊听不懂的话，鬼怪都躲在床底下，我们就一天天长大，记忆里有雨不停下，蝉鸣中闷完的暑假，新学年又该剪头发，我们就一天天长大，也开始憧憬和变化，多伟大，写的诗不敢递给他，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赐在偶遇榕树下，白衬衫黄昏木吉他，年少不经事的脸颊， 这样的一首歌《儿时》来自刘浩林，这样一首歌曲你还喜欢吗？那我们就是讲一点点长大，父母呢也在一点点的变老，少年的时候的叛逆和争吵呢，应该是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的事儿。你可能觉得孩子叛逆不能够认真听你讲，可是呢我们也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是吧？我们应该都能够明白，要好好的去倾听他们内心的声音，这才是对的，是吗？好了，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呢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每一个人哪怕是小朋友也必须是要被理解的，是吧？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有请。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金文琪为全新综艺节目《嘿，好样的》量身打造了主题曲《梦》，为追梦路上的主持新生加油鼓劲儿。歌曲采用了电音的表现形式，金文琪不带炫技的演唱，娓娓讲述追梦时的迷茫困顿，有笑声，有泪水，有倔强，还有坚持到底的勇气。梦里梦的梦叫醒了瞳孔，愿你披着风踏着勇。我是 DJ 董鹏，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金文琪《梦》。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奔跑在路上的人，你有多久没有说不了呢？那一个人最可贵的是讲不的自由，有选择的自由。那自由何来呢？我们听听下面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韩红来过的一首新歌，叫做是忠于自我。那这样一首歌呢，是由林俊杰作曲，姚若龙作词，韩红亲自演唱。那这也是韩红和 JJ 林俊杰继飞云之下之后再度合作的一首歌了。以飞云之下的温情不同，这首歌的节奏铿锵，掷地有声，真实传递着内心的赤诚。所以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新歌，来自韩红的《忠于自我》，听听看咯。 听着别人劝说，跟着人潮流动，已经好久没做梦。我表面不忠，内心波动，没灵魂的人追求。如果只有一条路，世界谁想漫游？如果只有一种花，四季哪有看透？谁比我懂得我的心有怎样的烈火？我要关上耳朵再决定怎么活。最想我不管我的途径，谢谢我的快乐，生命本该创作，不该只是复刻，渴望活得有性格。我对他诚实的多，但我享受突破，把成见当成对手，让脑海不停地转动，像辽阔的地球。一个人最可贵的成就是讲不的自由，有选择的自由，人总会别甘心给勒索，或被现实绑架，身不由己，最是寂寞。不管我在独处，最想我的快乐，有心之所 寻找自我，规整自我，忠于自我。无论是林俊杰的制作还是韩红的演唱，我们的内心都深深的被击中了。所以呢，一定要为红姐和老林一起点赞哦。好了，那今天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为你安排的同样也是一首热腾腾的新歌，是来自徐佳莹的《我们的十年》。那新歌呢，在延续了徐佳莹早期温暖治愈的清新风格之余呢，更加注重的是集体情绪的一种表达，所以呢，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共鸣和感动吧。好了，这里是今天的能量音乐了，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 我是微弱的萤火，你是孤单的光点，飞舞夜空中。 望出灿烂的黑夜，虚拟的地点却有真实的想念。昨天我们曾笑着流泪，却闪光的脸，我们曾交换彼此的时间，一起分担时光曾经演。不管明天的路有多远，我会在这里等你出现，就像光和光交汇，在无悔青春最耀眼的瞬间。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 当我们一起在时间里前进，唱一首名为谢谢的歌，听莫文蔚、林俊杰、姚若龙三位超越言语的相知相惜，等待超越四分之一世纪的超级金曲组合心领神会。 最深的爱像蓝天，宽容的无边无界，我飞越极限，你比我还要喜悦。沿着门的内心世界，你总能够走进里面。眼神能交换的一切，远远超过许多语言。人再好强，也想被宝贝一点。你让我摆脱世俗的虚伪，冲断过头你无悔，带着你在心里是疗愈与安慰。你让我有